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 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Take a seat right over there, sat on the stairs, stay or leave. The cabinets are bare and I'm unaware of just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Got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my mind just a little. So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Kitchen floors are wet and taps are still running, dishes are broken. How did we get into this mess? Got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哦。嗯，马上就要到春节了，虽然说呢工作任务生活排的是满满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的。那所以呢先祝我最可爱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春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春晖，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新春快乐。那在祝福的话说完之后呢，还是要告诉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呢要上班的是吧。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现在呢一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那如果这一周能够工作两天休息五天，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儿，是吧。赶快掐我一下，我要醒来了，对不对。好了，那各位不管怎么样呢，这几天呢再坚持一下，就可以过一个非常幸福的轻松的春节了。所以呢这两天的工作还是要好好的收收心，该做什么做什么，是吧。 那还好在你的耳边有我们的能量音乐在，你还怕什么呢？所以如果今天的工作还很辛苦的话呢，我们就用音乐来为大家解解乏吧。这样的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是来自 Madonna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哈，希望能够喜欢。那我们说了呢，眼看呢年近了，很多人呢都已经开始掰着手指盼着春节快点到了。那喜欢热闹的人们呢开始考虑春节呢该去哪里玩呢，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的烦恼啊。那还有几天的时间慢慢思考，就算不出门旅行的话呢，你要知道你还有我们呢，对不对？放心啊，春晖呢春节绝对不休息，绝对可以给你惊喜满满的年味十足的能量音乐。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用出远门啊，用耳朵也可以度过一个完美的春节，你信吗？我有点底气不足啊。好吧，来吧，力宏给我们点信心，来自王力宏的活力全开送给大家。 大飞过出一步，愿再做努力，我叫他们被入侵。你说累得看看我，说何必怕他。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别向他们磕头，问话是不起来，在每个神经被有人生孤单心。走和音乐入侵了血脉，这次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永远相信你的能量可以超乎你想象。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为你推荐的是来自英国的男团 Blue 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 Hot Lovers。 那这是一首来自 Blue 的复出之作。对于每一个经历过青春期的人来说呢，偶像男团不仅意味着青春热舞，更能够代表着曾经陪伴我们一起度过很长的路程。尽管呢，曾经的青涩少年如今变成了能量十足的魅力熟男，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心动的偶像们重回舞台，我们还会在乎那些不够健硕的身材，还有那种满脸成熟男人气息的感觉了吗？因为我们对他们对自己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是吗？所以呢，有请 Blue 带给我们 Hot Lovers， 掌声请。 When the words that you wanted to say are all coming out wrong, When you burst into tears though you try so hard to be strong, We're standing inLight of fire, trying to make two worlds aright. Hurt lovers, oh, don't give up, no. Take cover, we can't just let it go. We gotta try. So when gotta try. 没错， 如果 Hush Lovers 呢展现的是成熟男人的魅力，那么接下来的轻鸟飞鱼就应该是当代男孩的古怪精灵了。比如说呢，下面这样一首他们的 Wow。 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曲的 MV 的时候呢，我也真的是吓了一跳。那么在 Wow 的疯狂世界中呢，虎虎和七零呢相当入戏的呈现了精神分裂的一种状态，耍宝卖乖挑逗恶搞无所不作啊。那么在里面的独特的个性展现的是更加的张牙舞爪了。但我也真的在想，正是这股青春的能量才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年轻吧。所以呢，谢谢青鸟飞鱼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受。同样的，这个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再次的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青春的活力啊。有请青鸟飞鱼带给我们哇哦，掌声有请。 到底怎么回事？奇怪的流行赶不完，不合唱又破又烂，还有多长有的短的就不是跳的美感。那不由重播的一次一次电视剧，哭的又哭，看的又看。我爱上女主角的爱上男主角，你说我还能怎么办？搜寻了老半天，最后我才发现幸福和美满没有官方网页。哇哦，我不想睡，我上网聊天吃泡面，我情愿我在家也不上街，路上的情侣太过刺眼。如果说有天我觉得累，能不能退出这个疯狂世界？ 到底怎么回事？奇怪的流行看不完，苦和酸有破有烂，还有长有的短的，就不协调的美感。那不由重播了一次一次电视剧，哭的又哭，看的又看。我爱上女主角的爱上男主角，你说我还能怎么办？搜寻了老半天，最后我才发现幸福和美满没有官方网页。哇哦，世界 I'll be okay。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假期我陪你哼着最爱的歌曲。那年仰望着夜空，等待流星划过天际，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收集。原来也会刻骨铭心，把爱握在掌心，每天一遍一遍练习，青春为我们留下最好的曾经。如果你的真心邂逅最美的风景，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越老了要一起吹风淋雨，让时光陪我们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永远都不会忘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虚拟站，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仆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以晴为主，气温回升，风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后半夜有3-4级的偏北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宇宙有爱浪漫同游》近日宣布将于3月2号元宵节上映。该片原名《与爱同游》，由香港导演陈思行执导，杜可风掌镜。这是一部法式浪漫爱情电影，讲述了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友情的故事。谈到拍摄影片的初衷，导演认为爱不会只有付出，还可以接收，人和人之间的互爱互信很重要。好莱坞科幻动作巨制《环太平洋：雷霆再起》近日宣布将于3月23号登陆内地，与北美同步供应。时隔5年，这部风靡全球的机甲神作再度归来，让影迷激动不已。《环太平洋2》的故事发生在距前作10年之后的2035年，关闭了近10年的海底虫洞再次打开，巨型怪兽再袭人类， 城市街头和海底相继出现了怪兽庞大的身影，人类家园遭遇全面摧毁，危在旦夕。作为拯救地球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希望，由年轻一代组成的机甲驾驶员们再次操控巨型机甲奋起抵抗。动画电影《虎皮萌企鹅》定档3月16号上映。这部以丛林为主题，集萌宠、爆笑、冒险、成长、正能量等元素于一身的合家欢动画电影，作为首部开春动画，预示着将有一大波机萌搞笑的丛林小伙伴陪影迷朋友迎接春暖花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宣武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i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冲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了，我们说呢，现在呢千万不要告诉我长发是女生们的专利，也不要说短发是我们男生的特权啊，我们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少男少女呢都在用或长或短的发型来表达着自己独特的个性，是颠覆更是一种改变，告别波浪卷儿，丢掉了乡村木吉他，画上烟熏妆，穿上皮夹克。Taylor Swift 呢，也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告别乡村小美女的称号，以摇滚的形象示人啊，为的也就是让我们歌迷能够耳目一新吧。所以呢，有请我们 Taylor Swift 带给我们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听听看吧。 Once upon a time, a few mistakes ago, I was in your sights, you got me alone. 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人都会唱哦，在 KTV 里面点唱率也颇高哦，对不对？我觉得平时的时候不管你的英文好不好，一定要有那么几首拿手的英文歌曲，这样的话呢在 KTV 里面才略显洋气一些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下面呢听到的是张杰啊，一提到张杰的名字呢，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他很亲切，好像呢他一直都很努力啊。那我记得应该是在2012年的夏天啊，他带给我们了一首 One Chance， 所以呢我们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杰带给我们的 One Chance， 听听看吧。 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拥抱，能让心靠近，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为自己的梦想坚持，我们常常会坐立不安的等待机会啊。但是机会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又多了几分的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的理想就是地基一定要打牢打稳，你说是不是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欢迎你的继续聆听。那每年呢，一到春节这一节点呢，大家的生活作息时间呢也就开始打乱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别熬夜，多喝水，打起精神，多听歌，多看书，有时间呢多给家人打一通电话，多运动，多吃水果。说好要好好的过新的一年，那就拼死都要做得到哦。 到底封闭多久的灵魂想在哪？到底压抑多少的欲望会倒灌？每一刻钟声不从来能绚烂，为什么不能爱？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反转徘徊，不断骚动我的心，大大释怀。 彩色的热潮来袭，这么嗨的节奏你还好吗？来自 Coco 李玟带过我们的 Coco。 那么在过去的2017年里呢，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妈呀，真是一言难尽啊，对吧？那一提起过往呢，眼眶里的眼泪都在打转，有没有？真的是不想再回首了。但是呢，我想说，反正的2017都已经过去了，好的坏的都不用再计较了。所以呢，打起精神，用最好的状态，最美的笑容迎接2018才对，对不对呢？只要拥有能量，阳光就一定会洒满你的全身哦。好了，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啊，可以好好的出去 happy 一下了。好心情千万不要控制，但是呢，也别光顾着高兴，那也要注意身体啊，天气寒冷，注意保暖，好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音乐节目，千万不要走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哦，拜拜。 行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我不大接受这么卑微，区别换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你的感受个品头论足，换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 Go 长得好像都快中风，有话说还不说，我脸红的都像关公，只好让音乐来说。好声优，音乐让我说，让我说，先来跟你 say 个 hello。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能不能做个朋友。音乐在下午四点太难捉摸，伸出规模高兴就探个头，原来阳光是你，空气是你，都你掌控，拜托夜色能温柔。大跨步加插步凌波微步，我加速度，我的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风靡全世界的爱尔兰艺术瑰宝，源自康尼马拉山林的生命律动。2月17日至21日，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燃情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原汁原味的踢踏盛宴。凯尔特传说，别样的文化，开阔的土地，绚烂舞步，踏访纯粹的爱尔兰风情。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传统乐器奏响纯正的爱尔兰之声。辞旧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